耀闯，神光照万里，重燃亮我内心渴望。 让黑暗与悲伤到今天作别，从沉默理想共方向，无退让，前途共闯，开新气象。 人迈向新的一天，跨新步伐揽远方，迎来朝晖，将人照亮。 用歌声 以欢笑， 我心引入美丽阳光。人迈向新的一天，开新路到那远方，发放新心光芒百丈， 像昨日 情朝气， 我心发射憧憬万丈。人迈向新的一天，跨新步放眼远方，迎来朝晖，将人照亮。 用歌声 以欢笑， 我心引入美丽阳光。人迈向新的一天，开新路到那远方，发放新心光芒百丈。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五点十分，听紧嘅咧由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同埋普通话台联合广播《清晨省嚟》。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嘅，新年快乐啊！嚟到2021年嘅1月1号啦，咁今日咧都真系特别开心啦，因为喺呢一个新嘅一年咧就可以踏入嚟呢个直播室咧，同大家咧就分享一啲开心嘅事嘅。点解？因为1月1号咧，无论点样都好咧，都要自己有啲正能量，因为咧开个好头咧，今年咧就一定好嘅。虽然咧你话今日有啲冻啊，不过咧头先我哋嘅同事都话啊，点解你好似着得好少咁？唔系、哦，我觉得都 OK， 只要自己觉得自己温暖咧，个人就温暖，觉得自己开心咧就开心噶啦，即系最紧要自己充满咗正能量啊。咁虽然都系嘅，望下天气机咧，咦，个位数字出现喎，九度啊，相对湿度40%嘅，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啦，寒冷天气警告系生效啦，霜冻警告都是生效的。刚才讲过了，2021年1月1号星期五的早上，农历就是11月18的。刚刚带来呢就有这个梅艳芳加上李宗浩的迈向新一天。我们不单止是迈向新一天，还是迈向新的一年。希望呢在这里佩佩都祝大家呢在今年2021年呢都是个个身体健康啦，最重要呢就是快快乐乐啦。我们将2020年所有的不开心啊，或者将所有2020年的一些的怨恨啊，或者什么都好啦，就掉低晒佢。我们2021年我们开个好头，然之后咧，今年咧个个都顺顺利利啊！咁啊，当然啦，喺呢一个嘅空气中咧，都有佩佩陪着你走嘅，或者你身边都有好多人陪着你走噶。最紧要你自己个心里边唔好觉得孤单就得啦。好多人爱锡你哋噶。 谁是？时间偏黑变陈旧，全为我分秒亦停留，依因我身边有你紧握我的手。爱谁说永不会长寿，陪着你一生到白头，都能把心中星星闪得通透，陪着你走，一生一世也不分，天天编出两双足印，过千山过千海，如果走到这世界边端，我俩已是无力前行，跟 为我分秒亦停留，因我身边有你紧握我的手，这份爱谁说永不会长寿，陪着你一生到白头，都能把心中星星闪得通透，陪着你走一生一世也不分，天天天出两双足印，过千山过千海，如果走到这世界边端，我俩已是无力前行，跟我 嗱，呢一首歌咧，咁啊近排都有啲翻唱嘅版本出现啦，咁啊当然又有合唱啦，又有呢一个独唱啦，啊不过唯独是佩佩最喜爱咧就系原装正版卢冠廷呢一个版本，陪着你走啊！ 锡晒你，你乖乖地，我实行锡晒你，两家都拖到十只手指尾。想去天棚放飞机，锡晒你，使乜讲我直头锡晒你，我喺屋企带定个影相机，替你攞景分享地，照顾你，因住冷亲即刻冚多张被，买嘢出俾你食，肉地方死你饿过机。你乖乖地，我实行锡晒你。你想搬乜，我做你好顾虑。冷气机都托得起，锡晒你。使乜讲，我直头锡晒你。我洗衫洗裤又会整几美，跟啲飞仔冇得比。 呢个2020年咧，你都会发觉咧，人与人之间咧，真系要多一份爱喺度啊！咁啊，有时咧真系好想去见面，但系又冇办法可以见面啦。所以咧，真系如果能够有身边有一个伴侣嘅话咧，就真系要锡晒佢啦。你话啊，2020年我冇咁紧要，今年咧一定有噶啦，一定要有希望，今年一定可以揾到个可以锡晒你嘅身边伴侣嘅，就算冇都好啦，朋友你都可以锡晒你噶嘛，爸爸妈妈亦都可以锡晒你啦，仔女都可以锡晒你啦，甚至乎你屋企嘅宠物啦，猫猫狗狗都可以锡晒你嘅，最紧要自己咧就系、是。任何人唔锡你都唔紧要，自己要锡自己吓。好，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预测先。话，即系望，本来都唔冻嘅，望下个天气机，突然间讲得好冻啦。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咁嘅，天晴同埋非常干燥啊。早晚系寒冷啊，日间最高气温咧约为15度，吹和缓北至到东北风啊。初时风势系清劲嘅，展望明早咧仍然系寒冷啊。随后两三日咧气温系会稍为回升嘅，云量系增。多啦，咁下周后期咧，天气又会再度转冷嘅。

今年咧，无论如何咧，都要自己充满咗正能量啊！因为咧个正能量咧喺存在喺自己嘅心里边咧，今年就会好运噶啦！一定要确信呢一个嘅坚持啊！阳光路上，我哋有黎瑞恩啊！听多首歌，到五点半有新闻简报啊！呢、这个时候我哋有陈慧琳啊，一切很美，只因有你啊！转头再见。 自我有着你，快活我太多，日日让种种感觉好好的擦过，教我更喜爱做我。能够有你，纵有挫折不难过，仍旧总知我未怕跌堕。旁人问你是谁，你是谁，我说你是心中找到的信心啊。星也请进眼中，海也跟我相拥，所有所有感觉也未崩开，只有你，一切因你发起，一切很美，只因有你。 What a wonderful life， 风会吹乱我心灵，再欣赏观众欢呼声散播，我也更相信自我。能够有你，纵有挫折不难过，仍旧总知我未怕跌堕。旁人问你是谁，你是谁，我说你是心中找到的信心啊。请进眼中，海也跟我相拥，所有所有感觉也未放开，只有你，一切因你发起，一切很美，只因有你。 Hey!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郭婷晶报道新闻。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显示，全球累计超过8300万宗新型肺炎个案，累计超过180万人死亡。另外，世界卫生组织紧急批准使用由辉瑞和 BioNTech 合作研发的疫苗，有助加快这款疫苗在全球各国的输入和分发。世卫表示，辉瑞和 BioNTech 合作研发的疫苗是世卫第一款批准紧急使用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确保全球可获使用这款疫苗，有助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泛美卫生组织等采购和分发疫苗。踏入2021年，因应疫情，本港大型倒数活动取消，不过尖沙咀海旁一带仍然有不少人庆祝新年。为防群组聚集，当局在尖沙咀海旁不时作出广播，呼吁市民保持社交距离和遵守限聚要求。当局又设置铁栏围封海旁部分范围。由于食肆要遵守禁晚市堂食的防疫措施，出境旅游都有所限制。有市民说，反而多了同屋企人相处的时间，希望接下来可以除口罩，恢复通关，有得去旅行。警方联同食环署昨晚巡查元朗区内多处公众地方、持牌酒吧和两个派对房间，并突击搜查区内一个位于工厦的怀疑无牌酒吧，拘捕7男1女，年龄介乎21至39岁，涉嫌无牌售卖酒类饮品，无牌藏有酒类饮品可作贩卖用途，在没有领取牌照的地方饮酒，以及违反预防及控制疾病规例，将会被检控获票。所有被捕人士正被扣留调查。警方在行动中检获300多罐啤酒、5支红酒、39支苏打水、5个骰盅、1本数宝和大约700元现金等。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要求立即释放10名在深圳被判刑的香港人。蓬佩奥在声明中表示，强烈谴责深圳法院的判刑，并要求立即无条件释放。较早前，深圳盐田法院宣判涉案的10名港人，以组织他人偷越边境罪判处邓启贤有期徒刑3年，乔影如有期徒刑2年；以偷越边境罪判处郑子豪、严文谦等8人有期徒刑7个月。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30606点，升19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756点，升2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3，日元103.29，瑞士法郎0.885，加元1.273，人民币6.528，英镑对美元1.367，欧元对美元1.222，澳元对美元0.77，新西兰元对美元0.71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7.43美元，卖出1899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是天晴和非常干燥，早晚寒冷，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5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明日朝早仍然寒冷，随后两三日气温稍微回升，云量较多，下周后期天气再度转冷。现在气温是9度，相对湿度42%，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和霜冻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是利斯拉人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

彩我哋有陈百强嘅歌声啊！再次同你讲声早晨，早晨，新年快乐啊！嚟到2021年嘅1月1日早上5:39，听紧嘅咧由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同埋普通话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省》嚟。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嘅，除咗有我陪伴你之外咧，仲有三个警告陪你啊！就系呢个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啦、寒冷天气警告啦，同埋霜冻警告咧，全部都生效。不过呢啲咧，真系唔需要天文台话俾你听，你嘅自己应该都感受到啦，系嘛？都觉得咧，咦？点解好似痕痕地啊？喉咙又咳咳地咁样，咁啊真系有啲干燥嘅。不过我又中意呢啲干燥嘅天气嘅。你话如果湿冻咩意思咧？即系如果有啲雨嘅冻咧，系会再冻啲嘅。咁同埋咧，今朝嘅风都唔算系太大，咁所以咧，我都觉得都暂时系 O K 嘅。咁但系当然啦，你话如果你着唔够衫嘅，咁就真系有啲冻啦。咁啊，但系着衫嚟讲，我都觉得系都要聪明咁样着嘅，唔系着得多就可以。咁啊，真系要着一啲保暖嘅衫啦。咁同埋咧，真系觉得如果有啲寒寒地嘅话咧，有翻杯熱嘅飲品啦，咁啊當然唔好飲茶啦，因為飲茶咧就可能更加令身體嘅水分會流失，飲水啊最好啦。咁啊當然啦，你話即係好多時候飲杯熱嘅朱古力啊，或者早上可能有啲朋友仔又中意飲奶茶啊或者咖啡都冇問題嘅。不過最緊要咧就係有一個心情愉快咧迎接每一個早上咧，咁就算几冻都好啦，都觉得一啲都唔冻嘅。室外温咧，哇，单位数字啊，只系得9度啊，相对湿度44%。当然啦，即系你话九度系大致嘅天气啦，咁有啲分区嘅地方咧，我见到系再低啲嘅温度嘅。不过唔紧要嘅，最紧要咧，人生系充满咗希望嘅。我成日都话啊，冻唔紧要，因为咧个天气冻，个心唔冻就得啦。如果找到一个人陪你一起走过这些这么寒冷的日子，当然最好了。找不到，今年你找到的了。佩佩祝福你。细水长流，我们有柴玲玲。 不管为何，沿途如何，它都长流。铁和石也可割破，这是过山的河水。它奔前流流流，不管蹉跎，为流入滔滔大海，方会安心而存在。不管为何，沿途如何，它都长流。我怀内那些爱，也像这一江河水，永为你，也永向。想也是深海，你已经浸没我，谁令我亦能去爱，你已否知道吗？我感激我们遇见，在今生像河与海，你那臂弯容配结合我，胜我在内。若有天要被分开，我愿生

弯曲曲中跌倒，才骤觉开开心心，简简单单已极好。虽美丽仍然是爱，带泪上仍然是好，未惧怕一生的波折伴到老，凭着爱主管一生。 冇错啊，凭住一点爱咧，令所有嘅嘢咧都可以变得更加美丽。嗱，有时唔好觉得自己系阿 Q 精神啊！我想分享一下一个正能量俾大家，即系知道。咁啊，佩佩有揸车噶嘛？咁啊，好多时候咧，我都比较容易揾到车位嘅。点解咧？通常咧，我揸到去某一个地方，我好想去揾一个咪标嘅车位嘅时候咧，我就会同自己讲咧，我转入去咧，一定会有个车位噶啦。可能转第一个圈咧未见到之后咧，第二个圈咧我话，翻到去咧我就会有噶啦。所以我而家兜一个圈，点知每一次我咁样做咧，就真系之后就会有一个位出现噶。嗱，你唔好话我系呢个阿 Q 精神都好啦，最紧要咧自己系有个信念啦，同埋自己咧就确信自己系幸运嘅，确信自己系好运嘅。幸运之神系会降到你嘅身上边嘅，咁咧自然好运就会嚟啦。但如果你咧就话，唉，我都系拍唔到位噶啦，我都系抽唔到奖噶啦，咁个好运嚟到你前边，你都好似唔识执咁样。咁所以咧，由今日开始，即系2021年啦，无论咩情况都好，都觉得自己幸运系掌握喺自己手上边嘅。一定要有呢个雄心壮志先得。望个钟好快到呢个六点钟，听首歌翻嚟之后咧，我哋继续有呢一个清晨上嚟啊！ 今天不怕路远，来为我一生打算。这一刻你别心酸，和你两心分开不远。 仍要我等他向某天再会你。

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零九分，佩佩再次同你讲声早晨，早晨啊！日子咧就嚟到2020年嘅1月1号啦，星期五嘅早上，农历咧就系11月18嘅。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同埋普通话台联合广播嘅清晨赏梨啊！今日咧即系嚟到呢一个嘅六点钟新闻之后嘅清晨赏梨啦，当然继续会有呢一个健健康康在清晨嘅环节啦。星期五咧就有呢一个精神科专科医生沈君豪医生嘅出现啦。今日咧就系呢个1月1号啦。咁啊，所以咧沈医生就会同大家讲下呢个正向嘅规划啊。一年之计又在于春啊嘛。咁啊，今年系第一日，咁啊，好好咁规划下今年究竟点样可以即系过得快乐啲啦，同埋咧过得精彩啲嘅，咁方法系有嘅，咁一阵间就可以听下啦。咁啊，但系呢个时候咧，一定要听下嘅咧，就系我讲嘅天气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寒冷天气警告同埋霜冻警告咧，全部都生效啊。室外温得9度啊，相对湿度44%嘅。嗱，往事咧好多时候咧，我哋讲即系踏入呢一个新嘅一年咧。我唔知道你哋会唔会咁咧，我就会啦。好多时候就会写翻一个旧嘅年份嘅，唔觉意地咧，可能即系好似由旧年2020年咧，我都会无端端咧就可能会写2019咁样嘅。今年咧一开始翻嚟写第一个日子咧，我就冇办法可以写到2020啦。点解咧？因为真系唔想将2020咧带嚟2021，完全将2020抌咗佢。2021一定系更加好。咁啊，相信自己啊，相信所有嘅嘢咧都会更加美好，世界就会自然美好噶啦。当然啦，我希望今日嘅红日，即系喺呢个太阳白白可以猛烈啲啊！不过去到晏昼嘅时候咧，都有15度嘅，相信都会好啲啲嘅。不过都要着够衫，饮多啖水，最紧要保持身体健康啊！ 趣味，别流泪，心酸更不应舍弃。我愿能一生永远陪伴。 在于神，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星期五啊，喺呢一个六点钟新闻之后，清晨上嚟有钱佩佩，仲有精神科专科医生沈君豪医生嘅。沈医生早晨。 佩佩早晨，大家早晨。 早晨啊，早晨啊，嗱，咁啊，新嘅一年啦，咁啊，同阿沈医生啊讲声新年快乐啊，咁啊，祝阿沈医生今年咧就系身体健康，最紧要咧就系日日开开心心啊。 系，我都祝大家咧，同埋佩佩咧都系一样啊，就系、是、每一日咧都系有活力嘅，每一日咧都系健康嘅，同埋咧真系有呢个希望盼望咁去到迎接嘅。 嗯，嗱，今日咧就系2021年嘅1月1日啊，咁啊讲紧咧新嘅一年嘅新嘅一日开始啊，咁应该咧系咪都要做好呢个人生嘅规划，喺你今年咧可以更加快乐，更加可以咧就健健康康咧？ 哇！呢、這個呢係一個好大嘅一個題目嚟 㗎。 不過呢，我相信呢，如果可以喺一個一年嘅開始呢，我哋就諗一啲咁高層次嘅嘢話呢，我哋呢一年呢比較成功嘅機會呢，我相信都會係提升嘅。 係，咁我哋只要有計劃，又要有目標啦，係咪咁講啊？ 係啦，冇錯啦。 嗯，咁但係嗱，即係講就容易喎，點樣去 set 一個目標俾自己呢，咁、令到今年可以行得即係開心啲同暢快啲呢？ 係啊，嗱，我諗我哋 set 目標呢其實就幾樣嘢囉。最緊要第一樣嘢呢就係、是真係實際啲嘅。譬如話講緊30年後我哋要點樣點樣，咁呢啲呢真係太遠啦，咁啊即係實際啲嘅。咁第二呢就係、是、真係可行啦，可以 落地㗎啦，係咪 落地㗎啦。咁同埋呢真係好緊要配合到我哋一啲自我人生呢一啲自我嘅價值，即係話咧，呢啲目標咧，當我哋完成到、達到咗之後咧，係吻合我哋自身覺得係好有意思嘅，嚇、覺得係好滿足嘅，嚇、咁呢啲目標咧，我哋如果達到咗嘅話咧，就真係會帶俾我哋好暢快嘅感覺。第三咧就係、是、當我哋諗好一個目標啦，其實咧要達到一個目標，談何容易係咪？一定咧經過好多步嘅，嚇、咁我哋房咧就真係坐低。究竟要几多步先可以达到呢一个目标呢？如果真係要10步嘅，咁每一步我哋逐步去到就落地摆喺直情呢，将佢即係好好嘅计划啦。咁我哋几时要行到边一步呢？係、用一个实际啲落地啲嘅计划呢，将佢真係可以希望实践到囉。 但係呢，我就想问啦，咁究竟係应该我望住10步后嗰个步伐嚟行啊，定係我望住前面嗰一步嚟行会比较好啲呢？ 我觉得两样都要望嘅，两样都要望嘅，即系当我哋就咁望住嗰个目标嘅啊，终极目标嘅，咁我哋就会好冇耐性啊， 系 人就系咁样， 咁远又排未到啦， 就点解仲未做，极都仲未到噶，咁样我好想快啲啊，咁样咁其实变咗冇心机咯吓，咁、但系如果我哋净系专注喺呢一步，即係目前呢一步嘅，其實都唔係唔好。不過如果我哋冇咗個遠啲嘅一個眼光嘅話咧、我哋就會冇咗個希望，同埋冇咗嗰個長遠少少嘅視野咯。咁、我哋即係嗰個成功嘅機會未必咁高啊。咁如果我哋有翻一個即係長遠啲嘅視野，我哋知道嗰個目標我哋做緊啲乜嘢嘅，咁嘅時候咧，我哋嗰個動力都會加大咗咁啊。 嗱，好多時候咧，即係目標就 set 好咗啦，但係咧，永遠咧行嘅時候咧，就好多半腳石嘅。咁究竟行到咁上下嘅時候，覺得自己 唉，真系好灰心啦，又好觉得自己好冇用啦。咁系咪呢啲 做唔到咧？ 系啦，呢啲咁样嘅咁负面嘅情绪，系咪应该今年掉晒佢？我哋要正面啲去迎接呢一个挑战咧？ 嗯，我谂呢一个咧，其实呢一个心魔咧，我哋每一个人都有嘅，吓边个会冇啊？不过咧，即系我哋要控制佢啊。当佢出嚟嘅时候咧，我哋点样去回应呢一个心魔，或者回应呢一个咁样嘅声音咧？其实好紧要噶。我谂其实我哋成功嘅关键咧，呢个都好紧要。我哋点应付佢？有时候咧，我哋会俾自己呢一啲嘅心魔咧，去到绊倒啊。吓咁好多时候有啲人咧，觉得唉系、我咁冇用嘅，我做唔到我。一定要做到，我唔可以做唔到，做唔到代表我失败啦、代表咧即我真系证实咗我好冇用啦咁样。哇！如果咁样嘅心态嘅话咧，其实就系好辛苦啊。同埋咧，当我哋每一步做唔到嘅时候，我冇咗个力量，冇咗个动力啊，因为已经自己揿低咗自己啦嘛。咁、但系反之咧，如果我哋将呢一个系成为我哋一个 good to have 嘅嘢，系一个目标，如果做到咧，系非常之好。 bonus 嚟嘅。 合 bonus 嚟嘅，系啦。咁如果做唔到嘅，唔紧要， 正常啦、咁 检视，检视有咩令到我哋做唔到，然之后我哋仲有机会，我哋仲有机会，我哋唔会只要有机会咧，我哋仲可以再嚟过，系、咪？咁要有一个咁嘅心态咧，真系千祈唔好气馁啊！话明系目标啊嘛，我哋实现唔到，我哋先至有个目标啊嘛。咁啊，唔好逼自己话。冇办法，一定要实现嘅、实现唔到我哋就人都唔做噶啦，咁就好弊嘅，系咪？咁变咗就即系我哋有个目标，我哋去呢个目标进发，但系咧唔代表我哋冇失败嘅、失败咗唔紧要，我哋记住有机会，咁、我哋一定要爬翻起身，咁啊再检视咗再嚟过咯。 咁嗱。沈医生讲就容易、咁做就真系好难嘅、要将自己可能本身系一个负面嘅人，去变为一个正向嘅人，有冇啲方法可以教下大家点样可以令到自己豁达啲咧？ 我觉得可以咁样嘅，成日我同啲即系 client 都会一起分享咧，就系几样方法咯。第一样咧就系当自己知道呢个目标系。真係想達到嘅時候呢，亦都知道我哋有一個咁樣陷阱、有咁樣嘅心理嘅狀態嘅時候呢，我哋要提定自己嘅、有時就會寫一啲嘅提示卡又好啊，我哋電話嗰度呢 set 定一啲即係金句又好啊，一啲提示自己嘅語句又好啊，當我哋覺得好辛苦好氣餒嘅時候呢，我哋不妨拎出嚟睇一睇自己。呢個第一。第二樣嘢呢就係將我哋嘅目標呢不妨同你一啲比較信任嘅人一起分享。咁、然之後呢咁上下呢我哋一起去講下有冇進度啦。然之後呢佢又可以定期去鼓勵下你啦。然之後佢又分享嘅目標你又鼓勵下佢啦。互相呢去到鼓勵同埋鞭策囉。咁呢啲都係一啲可以令到我哋唔會覺得孤單同埋有多啲動力呢去到達成嘅一啲嘅方法嚟嘅。 咁又需唔需要話真係、要搵本月曆簿又或者要喺個日曆嗰度呢就 mark 低幾時要做到呢樣幾時要做到嗰樣咁樣呢？ 我諗呢個都係一個方法嚟嘅，因為 但會唔會有壓力呀、咁樣 係呀、所以好緊要嘅地方就係我哋千祈唔好高估咗自己嗰個能力呀、即係明明一啲嘢係要成個月先做到，我哋將佢縮濃縮到一個禮拜，咁注定就真係會失望啦。咁、即係啲嘢係要實在實際囉。咁譬如真係一個月做到嘅，我哋可能比鬆少少啊，一個月零一個禮拜啊，咁比自己可以鬆動少少呢，唔好咁大壓力俾自己啊，還掂呢啲都係啲 bonus 嘛，話明係咪先？係囉。 嗱，咁可能你話有個人生目標，譬如可能、比較身材肥胖嘅朋友，咁、個目標就係減肥啦。咁、可能喂，其實沈醫生我人生呢都好平淡㗎、其實每日都係返工放工食飯跟住瞓覺，其實都冇乜嘢發生，我都冇咩人生目標。咁究竟有啲咩可以令到佢提起翻兴趣，揾翻啲目标翻嚟咧？ 嗱，呢一个咧就真系好多层次嘅问题嚟噶啦。我谂如果要去到谂呢一样嘢咧，首先就要检视一下，而家你觉得啊，点解而家个人生好似咁平淡咧？咁苦闷咧？点解你即系当你觉得平淡，觉得好似太过苦闷？咁其实即系点 有问题噶啦，已经系。 是啦，咁同埋就其实已经引申出就係你其实你渴望想精彩啲嘛、你渴望想丰富啲嘛，咁你嗰个丰富嗰个精彩系咩嚟嘅呢？咁、你仲要问自己喇喎，咁其实你想点先、你想你譬如话一年后嘅自己、三年后嘅自己，你想自己点样呢？係咪？如果你唔想停留喺而家呢一个状态嘅话、你嘅目标系想乜嘢呢？咁呢啲就系当系发下梦都好嘛、发下梦咁就出咗啲目标㗎啦，可以。 即系起码即系就算 目標唔達成，你都甜咗先啊嘛，係嘛？ 係咯，即係我諗有時人都係要發下夢嘅，係咪啊？係啦，如果冇夢嘅話咧，咁啊真係好多嘢都未必會發生啦。 嗯，咁但係咧，即係其實講緊頭先所講啦，如果自己又好過分地希望自己去達到某一個目標，又好大嘅壓力。咁如果自己譬如可能舊年 set 咗一啲嘅目標俾自己，又因為舊年有疫情嘅關係啦，咁可能真係啲目標完全達唔到啦。 嗯， 咁今年真係好气馁喎，成年都达唔到喎。咁我今年点样重拾自己嘅自信呢？有咩方法可以重拾自己自信，我可以再嚟过呢？ 系啊，我睇住一句我都觉得几感动嘅说话呢，咁、网上都有啲人即係咁样传啦，就係话原本呢我諗住今年呢係我可以得到好多嘢，因为我有好多目标嘛 ,set 咗嘛，咁、我预计自己会因为呢啲目标呢得到好多嘢，点知个疫情呢就令到我所有嘢都做唔到、但係反而趁呢个机会呢，我开始有少少转化，就係、呢去检视下其实究竟我拥有啲乜嘢，我开始要珍惜呢，即係我身边拥有嘅嘢。其实呢个就係个感恩嘅心囉。即係有时我哋就係觉得成日睇到一啲未有嘅嘢，我哋想要嘅嘢，係咪咁啊，得唔到嘅时候呢我哋觉得好失望。但係呢我哋忽略咗呢我哋已经拥有嘅嘢。係咪首先就係要感恩嘅心。我哋知道我哋拥有嘅嘢啦，咁其实我哋有开心，我哋有感恩。然之后呢我哋感恩之余呢，我哋想更加好嘅时候呢，咁成为我哋一个係好大嘅基石啊， 係 一个好大嘅一个嘅安全区啊，变咗我哋可以从呢一个区域呢就再出发。咁去到 set 目标囉。 係啦，咁最尾呢一段呢，我觉得呢真係可以令到好多人呢能够唤醒到。虽然去年呢 ,2020 年大家都过得唔开心啦，但我相信2021年呢、大家如果抱着同一个希望，係一定可以战胜呢一个嘅疫症啦，亦都可以呢令到大家嘅生活呢都可以比去年更加好嘅。 嗯，同意啊，我哋一起努力。 嗯，好啦，咁今日呢就唔该晒呢就係沈医生嘅。喺呢度再次祝沈医生新年快乐喎。 祝大家新年快乐。 好，拜拜。 拜拜。 还有的一生默默期待一份爱。踏过多少弯，段段情路也失望。我不甘心说别离。仍旧渴望爱的传奇，不死不弃，无惧长夜空虚风中继续追。风里笑着，风里唱，感激天意碰着你，纵是苦涩都变得美。任海也老，迷茫似爱爱未老，愿意今生约定他生再拥抱。 时间嚟到早上嘅6:28，今朝早嘅清晨爽利节目又告一个段落啦。佩佩临走前呢就再次提醒你，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寒冷天气警告同埋霜冻警告全部都生效。室外气温得9度，相对湿度43%。再见到大家嘅呢就係听朝早清晨爽利啦。临走再次祝福大家新年快乐，个个都身体健康。听朝早再见，拜拜。 是你的双手静静燃亮这份爱，声音夜夜陪伴我的梦，交出真心真的美，无尽每日每天想你，今生今世宁愿名利抛开潇洒跟你飞。风里笑着，风里唱，感激天意碰着你，纵是苦涩都变得美。天也老，任海也老，唯望此爱爱未老，愿意 今生约定，他生再拥抱。风里笑着，风里唱，感激天意碰着你，纵是苦涩都见得美。天也老，任海也老，唯望此爱我。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寒冷天气警告同霜冻警告生效，天文台今早录得市区气温八度左右，新界北部嘅气温更加降至大约三度，暂时未有结霜报告。天文台表示，受强烈寒潮影响，本港今日天晴和非常干燥，早晚寒冷，预测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5度，明日朝早仍然寒冷。踏入2021年，因应疫情，本港大型倒数活动取消，不过尖沙咀海旁一带有不少人庆祝新年。为防群组聚集，当局在尖沙咀海旁不时作出广播，呼吁市民保持社交距离和遵守限聚要求。当局又设置铁栏围封海旁部分范围。由于食肆要遵守禁晚市堂食的防疫措施，出境旅游亦都有所限制。有市民说反而多了和家人相处的时间，希望接下来可以除口罩，恢复通关，有得去旅行。踏入2021年，一名男婴在零时零分在伊利沙伯医院顺产出世，重 3.38 公斤。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显示，全球累计超过8300万宗新型肺炎个案，累计超过180万人死亡。另一方面，世界卫生组织紧急批准使用由辉瑞和 BioNTech 合作研发的疫苗，有助加快这款疫苗在全球各国的输入和分发。世卫表示，辉瑞和 BioNTech 合作研发的疫苗是世卫第一款批准紧急使用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确保全球可获使用疫苗，有助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泛美卫生组织等采购和分发疫苗。天气方面，预测是天晴和非常干燥，早晚寒冷，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5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明日朝早仍然寒冷，随后两三日气温稍为回升，云量较多，下周后期天气再度转冷。现在气温9度，相对湿度 43%，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和霜冻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今天是2021年1月1号星期五，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在新一年祝大家身体健康，今天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黄海怡。早晨刘国华。 早晨黄海怡。各位早晨，我都祝愿大家身体健康，早日可以除低口罩，回复正常的生活。虽然过去一年社会和经济气氛可以说不尽人意，但总会有希望。不知道你对2021年又有什么期盼呢？我们问过一些市民，包括学生和小朋友，一阵听听他们今年有什么愿望呢？ 由多位民主派区议员组成的香港公民议政平台筹委会，昨天是宣布终止平台的筹备工作，解散筹委会。平台发言人说，近日有报道指出中央会取消区议员资格，部分民主派政党高层亦都是限制党员参加平台，他们只能够终止筹备工作。现在的局面搞到这样，学者怎样分析呢？稍后同大家探讨。 政府刊宪建议在港岛东区走廊下面沿岸加设板道，用作行人路和单车径，连接铜锣湾和鲗鱼涌，长 1.8 公里。海濱事務委員會主席吳永信說，如果板道在2024年完成，就可以貫通整個港島北沿岸，市民可以由堅尼地城跑步或者踩單車一直去到筲箕灣。稍後聽聽他怎麼說。 近日是有大厦的污水检测对于新型肺炎病毒呈阳性，多栋大厦的居民要强制检测。香港专业管线学会是建议市民抽拨大约30亿的抗疫基金成立专队，专门去检查大厦的喉管。留意特写环节的报道。 国际方面，英国和欧盟在圣诞节前达成脱欧后的贸易合作协议今年生效，虽然摆脱最不理想的硬脱欧情况，但英国仍然要面对不少难题，包括要适应新的经贸关系，和苏格兰要求独立呼声高涨。留意